迪，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基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首场国际测试赛开赛在即，我们要全力抓好测试赛、疫情防控等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会议研究了冬奥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国家体育馆、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等疫情防控方案，强调国际测试赛是冬奥会举办前一次大考，要全力以赴，交出合格答卷，为赛时积累经验，打好基础。会议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聚焦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市民群众过一个健康、欢乐、平安的国庆假期。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疫情走势，严格进返京防疫管理，严格入境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文娱活动组织管理，加强旅游管理。会议强调，要全面做好大人流应对准备，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持续抓好高校和中小学疫情防控，确保校园安全。会议强调，要引导市民群众过节不放松防疫，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大监督检查指导力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等制度，做到干部在岗，群众过节。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招待会，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代表、金华奖获奖者和社会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共迎国庆。陈吉宁在致辞中向奋战在首都各条战线上的全市人民、关心支持首都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北京市圆满完成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服务保障任务，加快推进冬奥筹办，成功举办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和中关村论坛等重大活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陈吉宁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希望各界人士与我们一道，齐心协力把首都建设好、发展好，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新的更大光荣。 据北京日报报道，连日来，市领导崔树强、殷勇、张建东、隋振江、卢燕、杨斌、王红、杨进柏、齐延军、卢应川、靳伟分别到交通场站、商场超市、工地车间、公园景点、宾馆酒店、医院、养老机构、冬奥赛区等地，以四部两职方式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市领导详细了解各单位各场所节日保障准备情况，提出节日期间工作要求，督促各单位落实安全与防疫主体责任。市领导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节日供应等各项工作，确保城市运行平稳安全有序。市领导要求，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降低疫情感染风险，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加强节日期间市场监测和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特别报道，祖国颂。 今天是国庆节，清晨6:11，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汇聚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彭岩的报道。 6:11，五星红旗在这里和太阳一起升起。升旗仪式开始后，仪仗队首先是穿过天安门城楼，走出金水桥，迈开铿锵有力的正步升起国旗。当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和平鸽就腾空而起，绕着天安门城楼盘旋。观众们在此刻就跟着音乐唱起了歌唱祖国，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 过来见证一下咱国家这个荣耀嘛。 凌晨2-3点的人也特别多，今年也加上要考研，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仪式感吧。 3:30左右，前门的东大街就出现堵车，路上就能看到成群结队的游客。一路上我碰到来自湖南的、辽宁的、黑龙江的游客，有带着小朋友的，有凌晨2点下了火车就直接过来排队的，都在这样一个时刻来为祖国母亲庆生。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长安街，中国共产党在100年艰难坎坷、非凡奋斗的征途上，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到新时代北斗精神，百年历程中淬炼出的每一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更续。从今天起，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选取这些伟大精神在北京薪火传承的难忘事件与人物，讲述精神故事，解读精神内涵，更续精神血脉。让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奋斗力量，开启百年新征程。 见证初心，更续精神血脉。 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用短暂而奋斗的人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担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才写的报道《光明的力量》。 来吧，把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你们可以绞死我，但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 在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内，由青少年演出的话剧《李大钊》为观众呈现了大钊先生英勇就义的场景，一下将人们带回了那个觉醒的年代。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刘洋说， 十月革命不久，1918年7月到1919年1月期间呢，大钊先生就发表了像《法俄革命之必到关》《庶民的胜利》等等这篇文章，标志着李大钊呢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转变，在中国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21年3月，曾经在《曙光》的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这是大钊同志唯一一篇专门就论述建党问题的这个文章。 在建党理论的指引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一锤定音。李大钊的孙子李亚中说， 从我爷爷的角度呢，他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8月定中国共产党名的时候，明确的说，咱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同时呢，也决定了党组织的成员必须是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个正确的选择，才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光明的力量。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先驱，通过党组织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懈努力。李亚中说， 把人民的苦楚在他的文章里反映得清清楚楚。在唐山工人那儿进行调查，一个牲口值多少钱，然后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 当时人连牛马都不如啊，通过他的调查就能看出来。 面对民众水深火热的生活，李大钊忘我工作，不负人民。中共一大之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九省，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他还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1922年到1924年，他经常到蒙藏学校向蒙古族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市党史办专家郭晓忠说， 纪念京杭铁路大罢工一周年，纪念列宁41周年，李大钊赴苏联回国后报告会党活动，在促成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要求关税制止运动中，蒙藏学生都积极踊跃地参加。 从蒙藏学校走出来的少数民族党员犹如星星之火，在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在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李大钊还积极筹建共产党自己的军事力量。李亚中说， 派我们的共产党员进入军阀的军队，争取军队争取过来。其中著名的共产党员是陈毅到冯玉强的军队中。再一个方面，派一部分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再有一个就是派咱们的共产党员直接到苏联去上军校去学习。 同时，李大钊还致力于推进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不幸的是，1927年4月，他在北京被捕入狱。尽管受尽严刑拷问，但是始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李亚中说，爷爷李大钊的革命历程就是伟大的建党精神的体现。 李大钊有他自己的精神，就是铁肩担道义。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今年国庆假期，全市公园风景区推出花卉展览、文化游览、科普教育和节庆演出等40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来，往前看啊！ 在天坛公园北门内广场东侧布置了一片大丽花，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还有人用手机来查询花的名字。 我第一次看呀，太美了。 节日期间，11家市属公园花团锦簇，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公园共布置国庆花坛21处，近1900平方米，布置各色花卉65.8万多株。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介绍，天坛公园进行了大量的环境布置， 用花量达到了10万余盆，在祈年殿景区设置了300余米的花带，还有花堆。 国庆假期正值北京植物园举办第29届市花展，植物园宣传科长陈宇介绍，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把植物园装扮成了花的海洋。 菊花的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的西侧，在月季园内，1000余个品种的50000余株月季正在盛放。 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天坛公园宣传科科长王小征说， 我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科普文化宣传活动，游客也可以参与到延续整个假期期间的祝福我的国主题的宣传活动。 7天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也将举办国庆游园会。游乐园副总经理耿瑞海介绍， 活动内容主要包括呢北京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歌唱祖国巡游表演以及大型主题灯光秀活动。 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彭强提示大家， 除了一些热门的景点外，东城的龙潭公园、朝阳的奥森团结湖、朝阳公园、海淀的香山植物园等也都是游客容易聚集的地方，呼吁市民游客错峰游园、文明游园。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本市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今天零点到8号零点，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禁止车辆通行。今天到10月7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香山地区南新村街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首钢园区、世园公园、首都剧场、世纪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将举行大型活动，通州、密云、顺义、房山的部分村镇将举行民俗文化节等活动。活动期间，部分路段也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大家关注临近的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另据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高速公路潮汐特点明显。 预计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京开、京沪、京哈等通往郊区和周边省市的主要高速公路，10月1号到3号上午时段出京方向交通压力突出，10月5号到7号下午进京方向车流集中。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铁路旅客出行高峰日，北京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0万人次。其中北京六大火车站预计到达发送旅客1,063,000人次。北京局集团公司管内各条线路都按高峰图组织运力，并在京张、京广、京哈等线路加开80多对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扩大运力。北京市郊铁路 S1 线、S2 线、S5 线及京城线开行旅客列车25对。节前本市对六大火车站进行环境采样，结果都是阴性。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网上国网 APP 还将推出超级充电日活动，符合条件的用户通过 APP 交电费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活动名额是100万个。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示范工程本周完成运行后第一次年检。作为北京冬奥绿色电能输送的主通道，它将助力北京冬奥场馆在奥运史上首次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为保证所有冬奥场馆都能使用绿色电能，作为北京冬奥绿色电能输送的主通道，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运行一年多来首次开展年检工作。国网北京电力柔直调相机运检中心主任戴瑞成介绍说，来自全国39家参检单位的近600名电力检修人员开展了7800多项例行检修试验、9项特殊性检修、27项重点检查验证和16项隐患治理工作。 每天我们要完成350余项的检修任务，大到451吨的变压器，小到像头发丝细的光纤，我们都要逐一完成细致的检查。 走进张北直流电网延庆换流站的阀厅，工作人员正在对有5层楼高的设备进行细细检查。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柔直调相机运检中心周凯告诉记者，这是整个换流站最核心的设备——柔直换流阀阀塔。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啊，每座阀塔就是由一个个怎么块像搭积木一样有序的连接排布组成的，确保绿电传输的可靠性。那么年检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对旁路的怎么块进行更换、分析并且处理。 张北地区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以往清洁能源发电量大，但通过传统的输电技术无法对外输送。国家电网特高压部黄勇介绍说， 张北柔直工程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直流组网，分别连接了张家口地区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还连接了枫林的抽水蓄能电站，通过构建一个多种能源形态灵活互补的能源互联网，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可靠稳定送出。 作为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先进的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张北柔性直流电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将不稳定的清洁电能变成稳定可控的直流电输送到北京。去年工程投产运行后，每年把140亿度清洁电能输送到北京，约占北京年用电量的1/10。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季斌介绍说， 相当于北京东城西城最大负荷的水平。2022年，北京延庆赛区的所有冬奥场馆将会100%的实现清洁电力供应。 据了解，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场馆100%清洁能源供电。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昨天发布2022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2022年个人缴费标准与2021年标准相同，仍是学生儿童每人每年325元，劳动年龄内居民每人每年580元，城乡老年人每人每年340元。办理参保的时间是今天到12月30号。从本月起，缴费时间调整为每月5号到20号期间的工作日下午3点前，银行批量扣款日是每月15号。没有意愿或不具备条件继续参保的，应当及时到参保所在地社保所办理减员手续，避免扣款。 国庆假期本市迎来降雨天气，京城气温将遭遇断崖式下降，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根据中国气象局节前发布，今年国庆期间华北地区将有较强降雨和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受此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西部、北部有小雨，夜间转为全市性小雨天气。2号、3号天气多云转阴，4号至6号再次开启全市性的连绵秋雨模式，持续时间长。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假日安排。秋雨带来秋凉，受降雨影响，假日期间本市气温将有一次断崖式下降，拐点在4号。其中1至3号气温和前期大致相近，日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4号开始，全市气温整体骤降6到8摄氏度。一直到7号，日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秋凉中更有了几分寒冷，虽说春捂秋冻，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添加衣物，以防感冒。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本市长达122天的超长汛期昨天结束。据市防汛办介绍，入汛以来，也就是6月1号到9月30号，全市共出现降雨79场。其中10场降雨的平均雨量达到大雨及以上量级，包括2场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 792.6 毫米，累计降雨量是近60年以来最多的。海淀等7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市防汛办预计，国庆假期本市多降雨天气，请大家关注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假期出行，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避免在低洼地带泊车，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8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一集，全能书记刘杰，只有服务到位才能让居民信你。 他不管什么天儿，好天坏天儿，哎，你随叫随到，没有怨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一线基层工作者中的党员承担了大量查民情、访民意、解民困的工作。国庆期间，新闻热线推出系列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一起来听。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和增强，而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起到了国家与社会的接口作用。现如今的社区工作繁杂琐碎，无异于是把千条线引到一根针上来，而社区工作者就是这穿针引线的领路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来听《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一集，全能书记刘杰，只有服务到位才能让居民信你，由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采制。 那是不是里边的管的问题了？ 不知道， 因为不可能说整个楼都上来以后六层是平面的，它水压应该是够了，水压够了， 对， 那就该检查自己了，比如水龙头。 正准备上楼到居民家解决水压问题的这位，就是丰台区东南街社区党委书记刘杰。有着12年党龄的他，2009年来到东南街社区担任主任，至今也已经12年了。 12年来的朝夕相处，他和居民们处成了一家人。在居民眼里，他修瓦接电、破案调解，无所不能。现如今，他有书记主任一肩挑，更成了居民们口中的全能王。 主任真是侦查员。这有一小女孩在厕所里丢了一手机，她就搁边上了，跟那个捡手机走一对联儿，给急的又我们几个都帮着弄。最后第一想到我说赶紧找主任，主任一招给支了，下午猪猪还人家了。 他出了一个是什么招啊？说我已报警，那个也查了监控了， 我 知道你是谁，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条，完了把这条这个字儿打出来以后贴在那个卫生间 那儿， 完了之后可能这个人上卫生间就看到了，所以呢他不得不把手机再拿出来。 东南街社区农居混杂，多为平房院落，一平方多公里的辖区内就住了有1500多户，3000多人，再加上流动人口众多，各种偷盗和民事纠纷频发，管理起来十分困难。刘杰来了之后，陆续安装了监控设施，破获了近50起案件，解决了居民们的安全问题。 刚才你看我那屋里有92个监控，覆盖了我们整个辖区。 嗯， 只要是居民通行走的人多的地儿，基本上我们都安了。就是这些偷东西的人，自己小偷到我们社区来，都说社区监控太多，基本没有死角，咱们绕着走。 居民说他不光有大智慧，还身手矫健。 他不管什么天儿，好天坏天儿，下雨他敢上房伐树 接电， 哎，你随叫随到，没有怨言。 除了头脑好、身手好，刘杰让大家伙称赞的还有一点，脾气好。而他的好脾气也是在给居民们办事儿的过程中磨出来的。 你像2019年，我们整治同情里胡同，我拆了40多间煤棚嘛，就是外边四大乱建的。那居民一开始肯定不是，我们就得一点一点。通过他们亲戚朋友，反正你得找，慢慢就是把工作做通。反正我们用了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给他拆了。 从来到东南街的第一天起，刘杰就开启了每天转社区的工作方式，一看到问题就马上解决。 黑的地方，居民平常出来感觉到不方便，这些地方我们基本上把太阳路灯都给补齐了。路呢修了5年路，然后整个这些路基本上现在都被硬化了，然后再有几个护坡，我们的护坡应该是整治的让居民称赞的多，70年没变，就是脏乱差，当时杂草丛生，后来通过我们这个环境整治，把那护坡都给它，当时还种上花，护坡就给整理了。 刘杰深知社区工作就是互相依靠、互相成就，因此他做群众工作的秘诀就是不摆架子，多说多聊。 其实你看我那屋基本上那门老开着，谁都能随便进。原来我内向得很，基本上不跟人聊天，而且原来我说话还结巴。来社区真是给我们磨的，我每天我算了，我每天可能我不低于2万句。 12年来管安全、抓卫生、搞建设，一件件小事儿成就了社区工作者的口碑，也汇聚了东南街居民的心。刘杰说支撑他坚持前行的就是当初入职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了。我说我用我的所学所能服务好我的每一个居民，我们要对得起居民给我们的每一张选票。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中国农业银行全新私人银行品牌伊思行，伊思行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体验，以强大实力为基石，秉承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的稳健风格，助力高净值人群的幸福事业。私人银行选伊思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今天是2021年10月1号，是新中国72岁生日，这里我们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同时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国庆假期愉快。今天是星期五，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表示，国庆假期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国庆期间，北京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北京公交、地铁等多部门多措并举，积极保障假期市民游客的出行。京城假日期间文化味十足，游园活动、文化展览精彩纷呈。因为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延时，所以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缩短为60分钟。想了解更多节目呢，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了解咨询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东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空气质量方面，今天啊，北京地区受到短波槽的影响，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所以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属于优良。那近期呢，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适宜登山。近期多阴雨天气，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带您关注十一假期的重要新闻。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组各部门在十一假期的有力保障。首先来说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今年国庆期间北京电网电力供应充足，将有电力运维保障人员2530人对各类电力设备开展巡视保障，全力保障北京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安全，可靠用电。根据预测，今年国庆小长假期间，北京电网最高负荷为1300万千瓦，比去年国庆期间最大负荷增长 5.84%。国网北京电力将密切跟踪电网负荷走势，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采取有针对性的电网风险预控措施，确保可靠有序供电。在节日期间呢，大家还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电易宝以及各银行网银和手机客户端等线上快捷渠道随时随地的缴费供电，或者拨打24小时电力服务热线95598申请应急送电服务。 我们再来说说记者从北京交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其中，从即日起到8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禁止车辆通行。节日期间，首钢园区、世园公园、首都剧场、世纪剧院、天桥艺术中心等将举行大型活动。通州、密云、顺义、房山等部分村镇将举行民俗文化节等活动。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为突出，部分路段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另外，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国庆期间，北京地面公交单日平均客运量近456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约 4%。那为了满足假期市民出游的需要，北京公交集团推出五条市区往返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线路，市民可以提前线上预约购票。同时呢，还将开通东直门到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两条假日专线，为市民假日出行提供保障。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为了配合天安门区域部分地铁站封站提前结束运营措施，从现在起到10月7号的晚上12点，途经这一区域的一路、二路、五路等24条线路将分时段采取临时区间甩站的临时调度措施。我们再来说说地铁方面，十一假期地铁1号线、八通线、2号线、5号线、6号线等12条线路使用节日列车运行图，重点增加白天运力，满足旅游、商业等休闲乘客出行需求。那么针对公园、旅游景点、商业区周边车站以及交通枢纽车站，安排人员力量加大乘客使用二维码乘车，提前线上购买电子单程票、定期票的宣传，加强换乘通道、步梯、电梯的值守，巡视宣传疏导力量，随时关注客流状况，及时果断采取车站限流等应急措施，确保客流安全有序出行。此外呢，地铁部门还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大对不佩戴口罩、佩戴口罩不规范等行为发现劝阻报告力度，维护站内车厢的防疫秩序。另外，随着国庆假期的来临，铁路国庆黄金周服务保障也全面启动了。从9月28号到10月8号共11天，记者从北京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北京六大火车站开行列车718对，其中高铁动车组524对，普速列车194对，预计到发旅客 954.9 万人次，平均单日86万人次。疫情防控方面，各站区强化防护引导，不间断巡视，提醒旅客戴口罩不聚集，确保人员间隔。对六个站区公共区域旅客频繁接触的重点点位开展环境采样，9月28号、29号人员及环境采样结果都为阴性。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国庆假期啊，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 75% 限量、实名预约、错峰游览等措施，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举办秋花展、文化展、体验游这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十一假期，中山公园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大礼花迎来盛花期。北京植物园以菊花、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以花坛、花镜、花艺、花海的形式汇聚一堂。50多个品种、1000多盆的月季装点在天坛公园青年店西北侧沿路。颐和园、香山、中山公园桂花飘香。颐和园精选了64盆姿态、花型、花期最优的精品古桂与游客见面。市属公园中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在国庆假期亮相，其中元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以286件文物为载体，在国庆之际带来历史名园的美好祝福。中国园林博物馆新开幕了唯以砖石记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在观德殿、问月楼、有钱山馆、玉和基因展示等这些建筑空间，策划了中轴线申遗、北京风土人情、人文传统等不同主题的展览。同时，颐和园、天坛这些公园也有天坛旗年历、冬奥版防护口罩等新的文化商业空间和文创产品亮相。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好，主播在线，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国庆期间的新闻。国庆假期来临啊，北京的各家博物馆和科普展馆也是纷纷上新了。近百项线上线下展览和文化活动邀请市民品文化科普大餐，享国庆假期。我们先来带您看看故宫啊，600岁的故宫里，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登临午门东西燕翅楼展厅，三个莫高窟洞窟被原汁原味的搬进了午门的临时展厅，188件文物，70多幅高保真数字化壁画的复制品，35件敦煌壁画临本，带观众看飞天万泰，领略中华文明的千年华彩。另外，国家博物馆上新三大展览，承先启信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中，184件书画佳作浓缩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70年的发展历程，带观众领略新时代中华书画的艺术魅力。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通过240多件套精品文物，展现内蒙古地区多民族发展融合的历史和文化。另外，今天还将开幕一个名叫《百花齐放》北京画院创作与典藏精品展的展览。国庆假期，一些博物馆呢还将在国庆期间延时开放或推出夜场文化活动。10月1号到5号，北京自然博物馆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夜场门票提前3天可预约，每晚限额600人。10月4号，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将延时开放，观众可以在这里参加手工体验。国庆期间，北京市各文艺院团在85个剧场精心准备了213台、955场文艺演出。假期期间，第9届中国京剧节和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举办，两场国家级戏曲品牌活动为首都观众奉献精彩多元的视听盛宴，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打造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重温红色经典剧目也是国庆假期期间演出的一大特点。今明两晚，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亮相保利剧院，生动刻画革命先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另外，歌剧《长征》舞台艺术中的红色经典，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儿童剧《报童》，舞剧《英雄儿女》，《沙湾往事》等演出呢，也让观众看到了党在百年发展历程当中的艰苦奋斗与伟大成就，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概。戏曲类演出啊，也是好戏连台。北京京剧院策划的国庆佳节经典京剧剧目展演将在长安大戏院拉开帷幕，上演《齐天大圣》《锁麟囊》《霸王别姬》《战太平》等十多台传统剧目。节日期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等专业音乐厅将举办多场大型音乐会。中山公园音乐堂呢，还安排了四场音乐会，其中啊，10月2号，北京交响乐团将上演《月宴金秋》世界名曲交响音乐会，开场曲目《狂欢节序曲》将与现场观众一起欢度国庆假期。另外要特别说的是啊，十一假期北京广播电视台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将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推荐人朗朗、叶乔波、蔡国庆、春妮，歌手王俊凯、郑云龙、朱一龙、常石磊，名家荟萃，众星云集，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共同热爱的北京城。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总时长2个小时，分魅力之城、梦想之城、活力之城、热爱之城这四个篇章，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各广播频率轮播，也敬请大家关注。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67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员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珊珊，1987年出生，曾获得北京市民学习之星、全国优秀带头人称号。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7年， 提出经济发展三不走战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开幕。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大会突出贡献，是第一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明确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确定了经济发展三不走的战略部署，也就是通过国民经济翻番的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这是对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三不走发展战略对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目标做了积极而稳妥的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好，北京时间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榜样。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9月份月榜本周发布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021北京榜样九月人物榜。 杨倩，女，2000年七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8级本科生，清华大学射击队中国射击队队员。怀揣参加奥运为国争光的梦想，他十年磨一剑，终于摘得东京奥运会首金，并成为国内在同届奥运夺得射击两金的第一人。 荣毅，女，1978年10月出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他全程参与六次发射任务，率团队对关键技术攻关创新性设计了重型火箭系列化总体方案，为航天员安全增强了保障。 庞星火，女，1959年9月出生，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疫情初期，他即赴汉调研，回京后同步筛查，扩建流调队伍，协调联动机制，现场处置指导，发布一手信息，严防严控，从未松懈。 刘伯雄，男，1986年5月出生，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市冰雪项目运动队总领队。他为国家队输送了30多名冰雪人才，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与多区多校合作，以覆盖全年龄段，为爱好者搭建竞技舞台。 傅勇，男，1982年8月出生，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他在抗疫一线督查近百次，大幅提高航班正点率，快速解决客改货需求，为全球抗疫物资运输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李永乐，男，1983年9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物理竞赛教练。他上传课程难题解析和热点科普视频供学生免费观看，粉丝2000多万，播放数十亿次，还协同道为偏远山区录制精品课程。 曹玉胜，男，1983年2月出生，北京市邮区中心局邮件处理中心火车押运员。他背下几百条邮路，近3000县市地名和经转关系，创新邮件总包堆码操作法，随车押运19年，经手100万多邮件，无一差错。 王广发，男，1957年10月出生，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他设立英雄奖励基金22年，自2019年起每年提供100万元支持部队建设，还为老区捐资修建卫星教室和远程同步课堂。 唐燕，女，1974年3月出生，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免学费，提供助学金，培养贵州贫困女孩学习非遗技艺，还住进公司妈妈班照料他们实习。8年来已帮助300多女孩脱贫自立。 武继英，女，1962年11月出生，北京新纳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侨商会常务理事。河南洪灾，他连夜赶赴，捐赠近50万元物资。抗疫，他迅速筹集近100万元物资捐赠。2008年，他发起帮扶工程，每年捐助80个家庭。 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体是一支以90后为主体的7人讲解员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8岁。他们能熟背3万字讲解词，疫情中直播探馆，开设云课堂。自开馆后已完成近900次重要任务，接待近90万观众。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新一轮的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已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次的就业服务季都有哪些具体内容。 这次的就业服务季重点面向2022届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同时也面向2021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35岁以下登记失业青年。活动期间有线上线下招聘、直播带岗、精准就业帮扶以及政策宣讲等多种就业服务，将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超600场，预计参加的用人单位将超过6000家，提供岗位将超过12万个。 近日， 人社服务进校园2022届毕业生专场系列招聘活动将陆续走进北大、清华、北航、人大、北理等近十所高校。招聘活动还紧密结合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瞄准首都急需人才资源，突出岗位开发、学生选取和就业服务的针对性。同学们可以提前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搜索了解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组织团队开展政策宣讲，例如组织金牌职业指导师、人社服务进校园、职业指导直通车系列活动，组织高校和毕业生走进用人单位、创业小镇和大创基地，开展就业指导企业型和创业指导园区型。同时积极引导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们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培训，补充就业经验，增强就业能力。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关注好工作微信公众号，主办方将第一时间发布招聘会的相关信息。另外，这里还有很多就业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其他校招信息可供查询。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百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 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李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来时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建立起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百姓过上了平安喜乐的日子。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成为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速度。这一座座丰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奉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详，它就出自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1950年出生的李增军是唐上村的老支书，他在任时就一直积极收集这首红色歌曲的创作故事，并先后两次找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曹火星，获得了最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退休后，唐上村也建立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他也成为了一名义务的讲解员，这一干就是十几年。关于这首歌，李增军都讲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老支书红歌情》。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人的成长，特别是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中，现场群众激情高唱着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这首歌就是在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创作出来的。1950年出生的李增军是土生土长的唐上村人，作为唐上村的老支书，在岗时他就一直收集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历史资料，退休后便成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 我们唱了好几十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歌哪创作的？我们今天就来着了，就是这个小房子里边创作的。那是1943年的10月，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个时候啊，蒋介石就出来就破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积极的反共，消极抗日。他就抛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之命运》，里边有一句话呀，说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这个反动言论就激起了我们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慨，我们的中共中央也就及时的针锋相对的出了一本书，评中国之命运，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同时也发表了社论，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可以说在没有共产党以前是有很多的党的，但是它挽救不了中国，只有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解放中国。事实也证明了，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 说起整首歌的创作过程，李增军仿佛就是其中的一位亲历者。李增军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曹火星，当年他只有19岁。1943年，曹火星来到唐上村进行抗日宣传，并根据当地的霸王鞭小调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 我们曹火星同志虽然只有19岁，这首红歌我说3天就写成了，它有两个前提。第一，没来这之前歌词基本上酝酿好了，已经形成了。那歌曲呢也很快就写成的，同时写上，都是他一人写的。那就歌曲啊，就是采用了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当时叫打花棍，实际上后来叫打霸王鞭的形式。可以说我们这首久唱不衰的红歌就是从这个小山沟里，就是从这小房子里边唱出去的。 作为一名业余的讲解员，李增军的讲解却一直受到参观者的欢迎，有时他一讲就需要40分钟。可是很多参观者并不知道，已经义务讲解了15年的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份正式的演讲稿。而为了让参观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李增军曾多次拜访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曹火星，并获得了很多一手的资料。他还到附近的烈士纪念地了解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再有就是他亲历的唐上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融进了他讲解的内容。 那94年我就担任支部书记，要正好这一年呢，我又接待了曹火星，他上这儿来了，就是我接待的。曹火星来这段历史他跟我讲了以后，我记忆力比较好， 记在脑子里 我能记下来。96年我们就去天津找过曹火星，但是我们去就想搜集素材，就是想这个建馆， 就是为建馆做准备。 对对对，就是做这事，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内容什么的，我主要是从电视报纸学习，看新闻你也能吸收好多东西，好多东西好些内容也能加进去啊。因为他我所讲的是这个唐上村解放前后对比，因为当时这个村很穷很穷的，解放以前不足400人，穷到什么程度啊，种点山坡地儿，主要是种点玉米啊、谷子啊、土豆，种这点粮食自己吃都不够，我们是糠菜半年粮，砍的这粮食只能扣凑着吃半年，剩下那半年树叶子什么野菜呀，我们这还有留了一句话，叫只要是羊能吃的树叶子草什么人家你就可以吃，意思就是要不死你羊也要不死人。你现在我们说吃跟城里人没什么多大区别，那也是鸡鸭鱼肉经常吃的， 想吃什么吃什么。 哎，想吃什么吃什么。卖菜的也经常来，我们自己就种点儿。穿的衣服也是一样，你家里那衣服有的是，确实是改善你各方面改善很多了、 嗯。 那后来怎么就富裕了，都好了？那就是共产党领导好，对吧？ 就是真正的就是能感受到为什么叫新中国， 是 而且为什么没有中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对呀、啊， 啊，您这就其实是一个活历史， 啊、是，真是。 嗯，今年是不是建党100周年？这个咱们这个接待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了吧？ 今年还是不是那么太多， 因为有疫情。 哎 啊， 那个去年、前年、前年、大前年，这是人最多的，20多万。 比如说20万人最多的时候，那您一年下来得讲多少遍？ 你想，这一天人多的时候，从5月到10月份这人最多的了。 嗯， 我一天讲7到8场。 一场是多少分钟啊？ 一场我最长的时候能讲40分钟。说实在的话，我这两条腿站的是真疼。本身我捏人就有毛病，有时候在那核桃树下讲，半天离不开那核桃树。这波讲完了以后，那波早接上了，他就不让我走。有时候天热了以后，到这个屋我就出不了这屋。 大家感兴趣吗？您 感兴趣，真是感兴趣。 因为好多人其实也真的是不知道这段历史， 不知道，包括年轻人，好多老年人他都不知道这段历史。那听起来不是我个人说哈，这说这事儿，听起来他们真是认真听，硬说话的命。 我来自南岳乡腰门村，今天带领全体党员43人来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重温一下党史党章。同时我们在这里再接受一次革命教育，我们能想象到革命先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的巨大牺牲。通过参观，我们坚定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今天来到了红歌唱响的地方，重温了入党誓词，心情现在非常的激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爱你中国。 15年如一日，今年71岁的李增军已经累计讲解了9000多场，受众也达到了45万多人。李增军说，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一直会讲下去，今后他还要多给大家讲一讲这里的红色故事，讲一讲山村的巨变，讲一讲这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因为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变化。 干了这差事以后，基本上是每天都来，没有特殊情况我是天天在这，不管你人多人少我都说。 我在讲的时候我也这么讲，只要我还能讲，只要大伙儿还愿意听我讲，只要我能做，我就想把这个事儿 一直做， 一直坚持的做下去。 正如这首歌词所描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领导中国走向了光明，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些都是人民切切实实真实感受到的。 正是因为有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如今很多老党员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未变。吴薛芳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80周岁的他是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御花园2里的居民。从2002年开始，吴薛芳利用楼下车棚自办起了一个党员学习宣传栏，宣传党的理论政策以及报道时事新闻备受好评。入党50多年来，吴薛芳对党拥抱赤诚之心，从身边小事做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吴大爷一起领略他的社区党建宣传栏。 这板报是您 这展报是我自己做的，利用一个报废的灯箱，这是灯箱，我把它里边的灯拆了以后，里边装上板子撑起来，这个党旗是我自己画的 啊， 这个字儿是我自己写的，写这几句话呀：学党史，感党恩，炎黄子孙，同庆百年花旦，听党话，跟党走，神州大地铸就伟大复兴，

表彰土再当五十年要发纪念章，我呀被选为这个大兴区再当五十年颁奖仪式，领导亲自把这个纪念章给我戴在脖子上，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光荣。 嗯， 啊，这是习主席对我们共产党员呢再当五十年的亲切关怀，巨大关怀，巨大的鼓舞。 吴学芳大爷说自己是一名党龄超过五十年的老党员，从义务理发到自办宣传栏，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一刻也不停歇，因为为人民服务是自己一辈子的事情。 我这个专栏啊， 嗯， 我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 嗯， 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嗯，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 对， 没有毛主席的这教导，我能坚持到十八年吗？我要发扬咱们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下面这位啊，也是一位高龄老人，名叫赵祥全，今年已经九十岁了。1989年退休后，他就养成了看报纸、捡报纸的习惯，还把报纸的内容汇编整理成册。他不仅通过长时间的学习给家人做了榜样，还把报纸捐赠出去，在学校、社区、医院进行展览，讲述报纸记录下的时代巨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故事《捡报人生》。 这不都捐， 都捐呐， 这 些都要捐呐， 这个都要捐。我在哪？ 2021年6月初，我来到了丰台区新华街六里小区赵祥全老先生的家，他已经90岁高龄了。从1989年开始，老先生就有读报纸、捡报纸的习惯。几十年里，他把每天读到的内容重新进行汇编整理，制作了关于党史、军史、法治、教育、志愿服务、垃圾分类等等各个类别的主题册，一共800多册，重量达到500多公斤。 主要的为我们这个面对着我们家庭啊，生活上、教育上开始的。说我们家庭的四代人嘛，是一个大和谐家庭。哎，说起来怎么叫和谐呢？都讲奉献，不要索取。 谈到最初看报学习，赵祥全老先生说他是为了家庭教育，家里有着很好的学习家风，女儿和儿子在老父亲的带领下认真生活，和谐共处。每天老先生把自己订的各类报纸先通读一遍，将有需要的单独留存下来，按照历史类、人物类等归类，然后再细细的研读，标注重点内容，精细的剪裁。一支红色的记号笔，一把60多厘米长的尺子，他工工整整画好标线，最后再汇编、收档、存放。最多的时候，他自己订了8份报纸，还从女儿、邻居那儿收集他们已经看过的内容，重新来整理。 这是第一个， 这还是用胶卷的呢。 因为就像现在的第二个， 嗯，数码的了。 是第三个，有个新的了。 嗯，相机都拍坏俩了是吗？ 啊， 当年报纸一剪下来，一整张就毁了。遇到报纸的反面有人物的图片或者其他重要内容，不能再次利用，所以老人家就用相机拍下来再冲洗。长年累月，他光相机就用坏了两个，冲洗照片的费用就更多了。 编这些花了不少钱吧？ 花了钱 啊， 要洗一个照片啊，那样留着那100块钱，就是一块钱。 嗯， 哎，我们展览是500片。 哦， 啊，你都得给人家钱呢。 嗯， 哎，他这个这都是个人，而且的话呢，那那个什么，我们老板不是没有退休费吗？ 嗯， 问他你心疼不心疼？不心疼，他因为就是咱省吃俭用啊，也得支持，是照就是儿女们， 嗯， 他们就是照完了洗。 通过阅读《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社区报》《丰台报》《北京晨报》《午报》，老人家对时代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早在10年前，就有多家媒体报道过赵老先生的事迹，还有社区、学校请他去办展览。 啊，奥运会搞了大型展览，在这个街道啊、社区啊、学校， 嗯。 展览，而且的话呢，汇编了100多册，嗯， 连家门口家政公司的负责人也常常到赵老先生的家里取经。老先生特别喜欢和邻居们分享学习经历，每次办展览，他都会将自己辛苦做的简报贡献出来，还当起义务讲解员，为街坊邻居讲述报纸记录下的时代巨变。 我和赵叔也是经常沟通，赵叔叔呢对这方面的了解特别有经验，其实比我们还要有经验，他有一个亲身的体会，他会把那些个简报啊、不同的那些个内容啊都简洁下来，然后我们有时去他们家，然后会跟我们及时沟通。 2015年，在读报的过程中，老先生了解到遗体捐赠对于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和提高医疗质量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和老伴商量之后登记捐献遗体。 我呀，和老伴捐以前呢，主要是考虑方面上啊，儿女们呢同意，他也是根据我们俩的意见， 嗯， 他们也有想法啊， 嗯， 他有想法就想法啊，就是说考虑方面上不乐意把我们身体都解剖了， 嗯， 是不是啊？哎，干嘛？这可能一般的是这样，年轻人受苦受累呀， 嗯， 是不是啊？哎，到时候走了。完了以后那意思吧，就是我们这么到时候给您上上坟去，是不是？但是我们先打乱他这个旧的思想。首先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看了这个老家亲自的解决的家庭的这个葬礼吧， 嗯， 花了20多万。对儿女来说啊，对了，我姐姐挺孝敬的，要把这钱用在对他的儿女的教育上。哎，是从这个角度上我考虑还是是对国家有贡献，对科学教育是吧，而且医疗事业都有点贡献。你活着人呢，有生就有死，死啊关灯灭上的什么都看不见，人走了什么也带走不了。我的想的话呢，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老党员嘛，哎，在这个方面晚年嘛应该发点热光。 可以说赵祥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长寿老人、公益老人、学习老人、爱心老人。他的儿孙也因为读报学习的带动积极进步，现在家庭的晚辈中有8人都入了党，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做着贡献。翻开老人的纪念册，他拿出汶川地震时特殊党费的收据对我说， 您是在丰台区第一个捐特殊党费的， 哎， 啊！ 你看着我这个，我的意思说啊，就是说我这次这不是什么，我这个党龄啊67年了， 嗯， 我在想啊，这第二次我又交了特殊党费，而且等我100岁啊， 嗯， 我第三次再交特殊党费， 好， 哎，这说明我的出发点， 嗯， 好吗？ 2008年，当汶川地震撼动大地时，老人家交过一次特殊党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岁的生日，他还要再交。 再过十年，如果活到100岁，他会向党交纳第三次特殊党费，以表达自己振奋的心情。老先生整理的简报材料见证了历史，成为社区街道人们共享的学习资源，而他个人的奉献精神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年轻一代好好学习。在这儿，我们也祝愿赵老先生长寿健康。 万水千山不枉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树高千尺根深在我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土。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赵以阳，主持人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收听整点快报，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幸福你的幸福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 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 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不惧风雨迎来新日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 国庆出门花钱，好车主帮你省钱，优惠加油八折起，越加越优惠，新用户下单还能领加油洗车代驾优惠券，服务折上折，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机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9月25日至10月10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满额有惊喜等，更多详询店内。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